大家好，好欢迎你哋嚟睇《轻轻松松每分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 Miss Ho。上一集咧，我就介绍咗一个好有阳光气嘅嘉宾，就系新年啦。咁我哋就讲武汉肺炎呢、这个疫症啦。咁今集咧，我就想讲关于佢自己本人嘅屋企嘅情况多啲。咁新年。好多謝你再嚟接受我的訪問。 唔好客氣。 上一集咧，我哋就講咗武漢肺炎啦，肺炎啦。 口罩嘅問題。 口罩嘅問題啦，即係我哋大家都喺香港嚟，咁變咗我哋對武漢肺炎喺中國啊同埋香港都有好深切嘅問題。咁呢一集咧，我就比較有興趣關於多啲你嘅屋企嘅問題。 好似冇人探討過我自己嘅喎，即係我自己訪問人就多咗。 我點解會對你個屋企咁有興趣咧？ 點解咧？ 就因為我所知道咧，你個太太咧就唔係嚟自我哋同一個國家。咁首先你講下，你係嚟咗美國25年啊嘛，係咪啊？ 係啦， 係 啊。 咁你係讀2年 high school 過嚟啊？誒，讀喺呢度讀2年 high school？ 唔係，我喺香港其實係考完會考過嚟 嘅。咁你有冇再一喺香港考完會考過嚟就直？美國就直讀大學， 讀咗一個暑假英文班啦。咁其實我就咁嘅，即係本應咧，即係要講翻個歷史咧。1989年嗰陣時咧，就學運啊嘛。咁嗰陣時就移民潮咧，就好多人都申請移民。係。咁我屋企都申請移民。咁嗰陣時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太清楚，好細個啦。1989年嗰陣時我讀中一。屋企都冇乜點同我講嘅，咁後來我去到讀到高中，咁同我屋企人同我講話，始終有一日我哋都會移民嘅，咁就，但係就唔知幾時，因為佢哋真係唔知幾時嘅，因為移民局嗰啲嘢係啊，就唔知等幾多年啊嘛。 即係其實屋企人已經係1989年民運之後已經申請噶啦。 係啦，係啦，係啦，差唔多嗰個時候，咁最終就等咗中。應該是8年到啦，咁嗰時，因為我本身我屋企係有親戚喺度噶嘛， 喺美國， 喺美國噶嘛，係。 又係喺加州？ 唔係喺紐約，以前喺紐約。 喺紐約 ，OK。 我嚟都唔係嚟加州嘅，我喺德州嘅，我喺德州。 但係你有親戚喺紐約， 喺紐約 德州嘅。 係啊，因為我後來親戚已經唔再住紐約啦，咁所以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嚟就我就先早嚟2年讀書先， 行。咁因為。 我嗰陣時係讀商科，其實嗰陣時係咁嘅，好得意噶嘛！香港即係香港仔啊，嚟美國讀書通常都讀商科，咁啊通，因為佢哋諗住翻香港發展咧，咁通常都讀finance 嘅，十居其九都係讀商科讀 finance。 但係讀兩年咁少？ 唔係，我係嚟讀咗兩年，跟住我屋企人就嚟。 哦， 咁我就 join 埋佢哋。 即係你係初初嚟，係 啦，我嚟讀書，跟住 係咪 community college 定還是係讀university 啊？ 其實唔係，其實我一讀就已經係讀呢個 university， 但係係浸會大學嚟嘅，即係基督教大學。 基督教 大學。 哦，喺 Texas 嗰度有。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陣時就 私校嚟嘅喎。 私校嚟嘅，私校嚟嘅。 咁嗰時啲學費都幾犀利喎。 係係啊係啊，咁但係即係嗰陣時就 你係咪會當 foreign student 嚟計咧 ？International student 啊，頭嗰兩年係嘅，係嘅，係啊。 但係你已經係嗰時係未批入嚟嘅。 未噶，未噶。 即係你係當foreign student 入嚟美國境讀書。 係啦，入咗嚟先，然後跟住屋企移民就跟住屋企嚟咯，轉換身份就係咁啫嘛。 即係其實你入嚟讀書嗰時候，你都要考 TOEFL 係咪啊？定考 SAT 啊？ 由於因為有咁樣嘅，即係我高中嘅時候咧，就呢樣要提一提嘅，就即係已經有咁嘅打算啦。我中四嘅時候已經考 TOEFL。即系谂住，真系， 即系你已经系知道会嚟，所以考定个 TOEFL。 其实反而咧可以咁讲，就系我嗰阵时自己就觉得，即系其实本身我自己细个嗰时都唔中意香港嘅教育制度，我就系觉得好似一个，好似一个迷宫，即系好似啲老鼠喺度追嚟追去咁样，你如我诈，即系嗰种 填鸭式 之余咧，就系嗰种 line curve 嘅制度， 系啊， 就令到。好細個，我哋好細個都被逼長大咧，就點講啊？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大家都係都幾好嘅學生啦，都名列前茅。但係由於你嗰種 life curve 嘅制度，只係俾頭嗰2% 嘅人攞 A， 咁結果我哋下面咪爭崩頭咯。結果我哋咪即係好早咁樣 在我哋成長嘅早期已經暴露咗人性嘅劣根性，人嘅劣根性。 我所知道咧，嗰陣時我個年代嗰陣時咧，有聽過有啲名校咧，佢哋係三角形嘅制度嚟噶。譬如你中一五班，中二有四班，中三有三班，跟住去到 form four、form five 咧，可能得翻兩班。 我哋都係噶。我哋都係 咁變咗你就算你話你九年免費教育，你方 one 至方 three 你係免費咧，但唔代表你方 four 方 five 你可以繼續去一間學校度讀 嘅。嗱，其實咁嘅，讀就一定有得你讀嘅，但係就變咗你要跨校，你就去咗其他學校。 即係你唔可以同翻自己間學校，因為個競爭大，尤其是你係比較出名嗰啲名校咧，佢真係篩到你一路一個即係三角形咁樣咧，變咗。你嗰時，你如果成績學你話齋，就算我每一班，我喺個班裏邊，我考頭嗰十名咧，你 general 嗰一屆裏邊，你入唔到頭嗰幾十名咧，你都可能要俾人摟出嚟㗎。 嗱，我哋嗰陣時咧就係咁嘅，中一至中三就八班， 咁犀利， 係啊係啊，中四 即係每一個 form one 八班 ，form two 八班， 係啦係啦， 哇，好 中四中五咧就變成咗四班，即係話要摟一半人，兩個只能活一個，但係唔止咁嘅。因為我自己咧，我明白到自己咧，我唔係啲文科嘅人嚟，我啲中史係從來未合格過，我啲中文都係僅僅合格，咁所以我知道自己嗰個問題係唔可以讀文科。佢係咁嘅，如果你留得到，喺度咧，然後就睇你嘅成績，你投嗰八十個人，即係我當一班四十個啦，投嗰八十個人，你就可以開始。揀你文科定理科，咁當年啊，我哋嗰啲傳統嘅思想啊，就梗係話文科冇出息啦，理科仔啦，個個都理科啊，做醫生啊，做工程師啊，做乜乜乜啊咁樣樣啦。咁結果個個就一窩蜂去讀理科，即係嘅意思就係話，你如果唔考唔到頭嗰八十名，你都唔好諗住你留得翻喺你間學校，你都唔好諗住你有得讀理科咁樣。咁我嘅問題就係我就變咗，你諗下432、320人，你要考頭嗰八十名，我就要爭嗰頭嗰八十名。 咁你都讀得好叻喎。 其實我中一、中二都幾差，中三就突然之間發奮。即係我諗人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咧。我就係因為見到呢一個金字塔，你所講嘅金字塔，而我就要再喺金字塔裏邊嘅金字塔，因為我想讀理科。唔係因為我想讀，係因為我真係讀唔到文科，咁所以我就更加要力爭上游咯。咁但唔止我自己，好多人都係用呢一種思維，用呢種思想。咁所以嚟講，嗰個競爭係非常之大。咁後屘我去到中四、中五咁樣啦，咁其實係好有得著嘅，因為老實講，香港中學嗰個程度係好高。我嚟到美國先知道，我點咁講呢？譬如我香港有讀到 AMF， 有讀到會考，有讀到電腦啊咁樣各樣咧。其實嚟到香港中會考嘅 AMF 咧，已經係等於大學嘅 Calculus One 同埋 Two。 都係，因為呢度嘅大學。 係啊係啊，因為咧我哋嗰陣時有個政府嘅統一考試，佢話你覺得如果你覺得自己掂咧，你就俾五萬蚊 港紙。 唔係美金， 美金 就報考嗰、那個、 哦。 你考過咧，自動佢會俾呢個八個 unit 嚟嘅。 哦， 你就唔使收噶啦。 哦，即係你唔使過嚟再讀嗰個 calculus 嗰個數，你就直頭喺度考。 如果你覺得你覺得掂，係啦，係啦。 咁平好多喎。 係啊，所以我嗰陣時可以考到 geometry， 可以考到calculus 一二，可以考過呢個 algebra。咁變咗你8+3+3，咁你即係變咗成個學期你就慳咗。 其實咧，咁講啦，唔知你認唔認同咧？亞洲人嘅數學根底係比外國人，即係譬如美洲啊，或者係西方國家嗰啲咧，係好啲嘅啲數學。 其實我感覺唔係根底。只是教早了一些東 西。即是你覺得 我覺得他 college level 的東西就教在中國教了。 是 的是的。 其實老實講句，在香港教數有些少都是死背的。即是我們那時念乘數表都是死背。即是譬如好像我有個兒子，他在出世在大。 咁佢教數學咧，好似 algebra 咁咧，譬如三加 x 等於八咧，佢就一定要係三加 x 減 x 就等於八減 x 咁樣嚟計噶。 佢要逐步啊嘛， 逐步逐步。但我哋就通常教法咧，就係三加 x 等於八咧，就好簡單啫嘛，將個八同個 x 調轉就三減八等於負 x 咁樣，或者係八減三就等於個 x 咁樣。 我哋個心裏邊已經係做咗個心算。 左邊係加，右邊就係減；左邊係減，右邊就加咁樣調嘅。係 啦。 但係依度就唔係，你左邊加咧，你右邊又要加翻落去，即係重複咗啊。 係啊係。 但係其實佢哋嗰個思維係啱嘅，我哋係跳咗個 step。 因為佢哋嗰個制度，即係而家我女兒都讀緊初中啦，就係高中。佢哋嗰個制度係嗰啲 step 都計分嘅嘛， 係啊， 所以佢哋一定要 step by step 嘅。 而家仲有嗰個叫做common core。 係啊係啊 ，common core 嗰啲嘢我直頭係我直頭覺得有些少，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有少少本末倒置嘅其實。不過呢個題外話啦，呢個嚇。 咁嗱，你喺美國就一入嚟就讀大學啦，讀頭嗰兩年屋企就移民過嚟，跟住你就喺度大學畢業。 喺度大學畢業，係啊。 咁你幾時過嚟加州？ 其實是這樣的、我過來加州我是讀完碩士我在、德州 Dallas 做 intern、我讀、學士的時候呢是讀商科的、當初是讀 finance 但是後來知道家人來的時候立刻轉了因為我不想其實我不是很喜歡讀 finance 那我變了 讀資訊科技了 但 是我想住初中， 要屋企人嚟你先轉咧？ 我因為當初我諗住我可能有咁嘅機會翻香港發展。 哦， 咁就香港你都知道單一工業，我哋都冇計啦，係咪先？但係後來其實我讀咗 finance 頭一兩個嘅時候咧，我已經知道我唔係，我覺得好悶啊。 其實 我唔係嗰類人啊。 你屋企係咪做生意㗎？ 唔係嘅。 咁因為你話你要諗住翻香港發展，咁我就諗住你讀 finance 係咪幫屋企做生意？ 唔係諗住做 iBanker。你都知道香港個個讀 N 展讀呢個 R 字之後個個出嚟都係做 iBanker 嘅，係咪先？啊，咁樣 屋企人過咗嚟之後，咁你喺嗰度讀埋個 master， 跟住就過嚟加州。 係啦，咁其實係咁嘅。香港我本身好多人都知道我中意唱歌。咁嗰陣時其實讀中學後來嘅時候咧，都好沉醉於唱歌嘅，咁就同埋我自己覺得本身覺得會考相對上嚟講冇咁重要啦。咁我都未有全，坦白講未有盡力咁考，雖然 OK 啦。 會考相對冇咁重要，係入大學嘅門檻嚟喎。 但係我已經知道我已經過嚟美國啦。 你都好啲， 對其他人係重要啦。 你都好啲，我直頭有個同事係 對其他人重要啊。 方科。知道 form five 讀完個 form five 之後會過嚟美國，佢直頭 form five 係 hea 住嚟讀，會考唔考就走嚟美國再讀多一年 high school， 咁樣嚟。 嗱頭先我咪同你講過啦，會考考咗有張 shot 咧，係可以直接入大學嘅。 係啊， 如果你唔考的話咧，你可能要重讀一年12班啦。 12班 啊，咁就我就覺得咁就嘥咗一年啦。 但是在香港考會考我都考過，好辛苦㗎。 是 好辛苦。佢係直頭差唔多有，我記得我冇記錯，好似有成個月放假俾你去考㗎。 幾個月好似 一兩 個月。個月 特登係俾你去讀書㗎，但我呢啲冇書完嘅，我哋梗係 hea 走去玩下朋友。 一般勤力嘅同學就會讀書，但我哋通常咧，我哋都係一個小組咁樣咧去貼題目嘅啫。 是啊、 即老实讲，太多嘢你系读唔到嘅。你嗰个年代你系贴中就贴中啦，贴唔中都冇计嘅。因为你读得晒，你到时都记唔晒。其实就 系啊，咁讲翻啦，咁你就读完个 master 过到嚟加州啦。你加州嗰时有冇亲戚喺度啊？ 其实系咁嘅。我点解会提我唱歌咧？嗰阵时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咧，其实都系想。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嘅人講嘅廢青一個啦，即係變咗失學同失業啊！即係根本你又冇嘢做，又冇學翻咁樣咧。咁嗰時我就膽粗粗去參加歌唱比賽，其實就係 喺邊個度？喺香港？ 喺德州。咁嗰時咧好笑嘅， 唱英文歌。 唔係嗰時係英皇 英皇接本新秀的第一屆，叫英皇新秀，他有个选拔赛，是啊，他叫做德州选拔赛，美国南部选拔赛，可能加州有加州选拔赛。 哦， 是啊。咁嗰时咁我自己都喺度同景緊啦，咁啊，喂，好似话如果攞到一同二呢，可以代表美国南部或者代表德州返香港参赛喎，咁有免费机票喎，有食宿喎，喂，有英皇个新公司喎，好玩喎，咁样咁我去玩。咁最終都入到決賽，但係攞唔到獎啦。咁嗰時因為我畢業， 多唔多中國人參加？ 好多好多，同埋我自己 有冇一百人啊？ 有 德州都有一百人， 有一百人，有一百人，有一百人。 德州咁多唐人嘅咩？ 多多嘅，同埋我嗰陣時21歲咧，其實參加呢啲咧已經係超齡嘅。我見到個個啲妹妹仔啊，跳跳。 21歲 跳出嚟唱，系啊，嗰啲15、16歲嘅啫，好多都系15、16歲，最后攞奖嗰啲都系年轻嘅。咁跟住过完嗰个暑假，我醒啦，其实我真系应该要做啲嘢，即系咁。跟住我就去咗，我就翻翻学校读 master， 就直接转咗科嘅，即系我由资讯科技转咗少少啦，转咗做computer science。咁我变咗读电脑，咁读电脑嗰阵时，咁点解又读电脑咧？因为谂住唔会翻香港。電腦殺食啊嘛！嗰年就嗰期係嘛？ 嗰時 差唔多科網股嗰陣時咧，即係千禧年嗰陣時咧嚇。咁啊，讀電腦咁又好嘅喎，因為其實咧都唔好話香港嗰啲人冇乜得著，因為喺香港嗰陣時中學讀過嗰啲電腦，其實嗰啲係基本知識。嗰啲後來我選修資訊科技嗰陣時，亦都讀咗幾個嗰啲程式設計嗰啲咁嘅嘢咧。咁變咗，就算在碩士的時候你轉了科了，你轉了科了，但是頭那一年那幾個開 course 呢，如果你覺得你是掂，同一樣道理，如果你覺得你是掂，你可以去考，你考過了你又不用收。那我那時候有三班，一個就是 Assembly， 一個就是 C， 另一個就是 Data Structure。 那我三班裡面就考過了兩班，那結果就只是要補修一班，就是那就算算是幾好。 幾講咧？咁你點解會畢業加州咧？ 嗱，咁後屘畢業啦嘛，畢業嗰陣時就要做 intern 啦。咁其實嗰陣時係科網股爆破之前咧，係爭住搶嘅。原則上 加州比較興啲係咪？ 其實係咁， 機會啲。 喺德州嘅時候咧，你原則上你唔需要去揾工咧，工會揾你嘅。嗰陣時好， 你只係德州嗰陣 喺德州嗰陣時都係。德州其實係好多電腦工。是因為主要嚟講係德州嗰個政府咧，佢地大物博。我最記得嗰陣時候最紅嗰間叫做 Yahoo 咧。 Yahoo 係德州嘅咩？ 唔係，佢就要落嚟德州起間分公司。 哦。 佢要兩個禮拜裏邊請300人，同我填滿佢。 咁你嗰時候 apply 咗？ 咁其實我就冇做 Yahoo， 我做咗另一間，因為 offer 好啲啦。即係咁，其實嗰個都係 intern 嚟。咁但係即係其實你 intern 另一間德州做 喺德州做。 德州做咗幾耐？跟住你過嚟啊？ 做咗5個月， 五個月 咁，跟住正式畢業啦，正式就是畢業啦。 跟住你過嚟加州就同屋企人一齊過嚟？ 唔係嘅， 屋企人喺邊啊？ 都係德州嗰陣時。 即係而家都係？ 而家都喺德州，除咗我爸媽就翻咗香港啦，因為退休翻香港啦。 即係你自己啲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喺德州。嗰陣時係咁嘅，佢搶人啊！佢見到你有些少經驗。尤其是做 intern 嗰啲叫做即係實戰經驗啦，就唔係屋企自己玩嗰啲啦，就真係一間公司裏面做過 intern 咧，佢係爭人。咁樣咧，佢就打電話俾我，就話：喂，我呢個公司就請人，好想你嚟見工。咁我話：我翻緊工喎，我一至五唔可以嚟見工嘅喎。佢話：唔緊要，我已經出咗機票啦，禮拜日嚟見，我翻嚟。咁其實。即係嗰度係喺 Santa Monica 嗰頭嘅，咁其實佢想嚟見一見我嘅啫，即係原則上佢已經請咗，我聽到嗰啲口吻， 封 interview 嗰啲已經請咗啦，即係想見一見我。咁啊，即日嚟即日返我都未試過嘅。我雖然我 咁都唔係好耐啫，德州過嚟呢度幾個鐘啫， 幾個鐘係啊。咁嗰陣時好得意嘅，有 佢俾埋機票嚟， 佢俾埋機票。咁同埋嗰陣時其實都好多 interview 嘅，即係如果你要做，你可以有我有啲同學去咗聖何塞啦。有些去了芝加哥啦，有些去了紐約， 所以就是因緣際會你來了加州。 是啦，就是因為當時他就跟我說，喂， 其實係佢俾得幾高嘅，因為我自己可能我自己個口吻又係好似唔係 即 係 唔優啦， 唔係好咩咁啦嚇，咁樣樣 好緊咁，因為我想立你過嚟。 因為我語言之間咧，我又同佢講，我話我就啱啱畢業，咁我就爸爸媽媽都仲喺德州，我唔知佢俾唔俾我咁樣一個人走嚟加州。咁我真係講咗好多嘢，令到覺得我就 計劃喎。 其實我真係實説實話嘅啫。 但系依一个系一个策略嚟嘅喎， 系咪啊？系咪啊？吓吓， 即系起码冇嘢嘅人嘅嘢，如果你要要求嗰份工嘅，咁佢可能压低你。但系如果你觉得诶、哎、我冇乜所谓啊，我都要考虑下咧。如果佢真系想揾你嘅，佢可能会俾好啲个 offer。 系啦，呢个就 exactly 啦，系啦。 咁你讲翻啦，我点解今日访问你系关于你屋企咧？因为我所知道咧，你嘅太太系泰国人嚟噶， 系、 啊、你点样识噶？ 其實佢同我係擁有同一個學歷嘅，我哋喺學校識嘅， 喺學校識， 係喺德州嗰陣識。 但係佢識唔識講中文咧？ 唔識， 即係佢唔係華僑，佢直頭上。 佢係華僑，但係第三代嘅華僑。 第三代的華僑， 所以我外母就識潮州話。 泰國出世嘅， 係啦係啦。 咁你哋即係換句話，你係讀大學識佢，係讀 master 識佢， 讀 master 識佢。 咁即係佢係 science 嘅咯喎，讀係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係啊。 哇，咁女仔嚟講都好叻喎。 佢其實都係轉科嘅，因為佢喺泰國嗰陣時讀biochemical。 biochemical 嚇。咁即係其實換句話你喺加州揾到份工，佢就跟你過埋嚟。其實你咪喺德州已經同佢結咗婚？ 唔係。嗰陣時我哋係拍拖嘅， 拍緊拖。 咁就我過嚟，咁但係佢就遲我一個學期畢業嘅。 遲 你 一個。 咁我跟住我過嚟啊嘛。咁佢咪跟埋我過嚟咯。佢反正佢都啱啱畢業啫嘛。 咁 邊度都一樣。 跟埋你過嚟，咁佢又喺度揾到份工。 佢喺度揾工咯，係。 咁跟住冇啦，你就結婚啦喎。 幾耐咧？都成四年後。 四年後、哦、即是你哋嚟咗加州四年之後才結婚， 係啦係 啦，即係穩定咗個經濟環境，穩定咗啦， 係啦係啦， 哇！咁你都好有計劃，咁佢嚟同你相處咗呢段時間，佢有冇學識講中文啊？講廣東話 少少啦，少少啦。其實佢 溝通嘅咧，用英文， 英文啦、啊，英文啦、啊、嚇。 咁但係文化背景好唔同嘅喎。 其實就是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我們 才多一些話題，因為我很興趣，我很有興趣他的文化背景，他也很有興趣我的。如果反過來我們同一個文化背景未必那麼多話題， 即是我所知中國人的農曆新年就是1月2月、啊、泰國的所謂新年就 撥水節 是4月啦， 是的是的 是的。那你有沒有試過回去泰國跟他過撥水節、啊、去認識他的家鄉？我自己本身呢，我就去過 泰 國兩次，泰 國就 我去過泰國兩次的。那第一次就很年輕啦，我只有22、3歲、嗯、那最上那次都有10年前了。 其實我去泰國10次， 你去泰國10次， 但是不是撥水節的時候。 咁我第一次去嗰陣時係11月嘅，咁、但係主要都即係睇泰國啲人妖 show 啊，話玩去嗰、那個嗰、那個氣球啊，降落傘啊。而家年紀大唔敢玩啦、啊。我上次就同我仔仔一齊去，但我就好中意嗰啲水上活動嘅，譬如嗰個 banana boat 咧，嗰啲嗰啲 water motorcycle 咧，我就玩呢啲嘅，同埋坐大笨象，即係泰國俾我感覺咧好原野咯，因為我本身係比較中意自然啲嗰種咯。咁就冇咁多石屎森林噶，咁但係唯獨是一樣嘢就是去泰國咧就有好多禁忌啦，譬如好似去到廟咧一定要除鞋啦，你又唔可以搭過去嗰啲橫梁啦，一定要過啦。咁、有好多，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佛教啊嘛，咁變咗好多嘢咧，你衣著啊，佢嘅禮儀啊，你樣樣嘢都要學識咯。咁、如果以你去泰國嚟講，你會唔會有些少唔習慣呢？因為好多嘅限制嘅，其實都。 其實我自己就冇啦，我自己冇啦，因為嗰陣時佢哋講過三樣嘢係泰國人嘅禁忌啦，就你唔可以侮辱啲大象，即係象係好神，象好神聖。咁同埋泰王又好神聖，泰國皇帝好神聖，泰王好神聖。 但係都冇乜機會見到泰王啊！ 但係你唔可以攞嚟講笑。你唔可以攞嚟講笑。 即係皇帝啦。 係啦係啦，仲有另一樣嘢，我唔記得咗乜嘢啦嚇。咁我大概知道佢哋嘅文化，咁我冇咁做。咁至於廟，其實我廟去，因為我本身我同我太太都係基督徒咧， 我哋就冇入。 啊，好少、啊。 我哋冇入到 泰國人。 嚇、啊，我哋冇入到，係好少嘅。泰國人，泰國裏邊其實少於1% 嘅人嚟。 佢哋係世世代代都係 佛教 咁傳落去噶嘛。 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好少。 哦、啊，如果你太太本身係一個基督徒咧，咁你哋嗰個宗教上嘅衝突就冇咁大咯。 哦，係，可以咁講。 一個就裝香，一個就信耶穌，即係十字架，咁可能有些少唔同啦，嗰、那個宗教嘅問題。 嗯。 咁其實講翻轉頭，你太太有冇融入到我哋中國文化？譬如好似過年咧，去年糕啊，派利是啊，跟住中秋節啊食月餅啊，端午節啊食粽啊，咁佢有冇 其實 有呢個概念咧？ 其實我太太本身咧。如果你要照呢個正路嚟睇咧，佢唔係一個泰國人，佢係100% 中國人血統嚟。因為咧，我外父係海南，我外母係呢個潮州，所以其實佢自己佢係學到，即係佢唔知係潮州嘢。舉個例，煲嗰個鹹酸菜豬肚湯咧，佢識煲嘅，佢中意飲嘅，但佢唔知係潮州嘢。我話俾你聽，呢個潮州嘢，或者嗰啲乜嘢係。 哦，即係你都係食廣東餸嘅咯喎， 潮州嘢，係啊，係啊，所以佢係識整呢啲，咁又識整泰國嘢，或者有啲咧就係混咗一齊嘅，咁所以其實佢知道曬好多華人嘅習俗啦。 哦，咁咪冇問題啦。 咁冇問題嘅，咁同埋調翻轉有時佢即係你話食粽啊嗰啲咧，我自己都唔係咁上心，佢幾時端午節啊？我自己都唔知啊，可能佢知道。 佢同你講翻。 因為他知道嘛，因為佢哋都會有慶祝嘅，嚇佢哋都即係泰國其實佢自己喺翻埋一齊都係泰國嘅華僑，即係等於你馬來西亞都中意同華僑喺翻埋一齊玩啊咁樣咧，咁佢哋知道啲習俗啊。 但係佢自己識講識寫泰文嘅，識講嘅完全都。 即係因為泰文係佢母語嚟嘅， 嚇、 泰文母語嚟嘅。 咁其實咧，我就知道你本身有。兩個青春期的小朋友， 可以咁講 啦。你個女係13歲係嘛？ 13歲幾係啊？ 你個仔係11歲。 11歲係。 咁你哋兩個基本上都係有些少唔同嘅文化啦。咁你哋教細路仔個方法會唔會有啲唔同咧？ 其實呢個就有一個共鳴同默契。主要咧，其實我屋企就主要真係叫做男主外女主內。因為我太太 就 冇做嘢， 係啦， 佢太太冇做嘢，佢冇做嘢好多年嘅啦。咁當初搬嚟加州嘅時候，佢有做嘢啦，即係嗰陣時就咁。後來我哋有咗細路之後，就已經冇做嘢啦，即係冇做嘢十， 你 都講到我哋14年啦嚇。 揾人幫手睇啦，即係 after school 又唔需要啦，係 啦， 佢接送 就為佢全權負責嘅。 哦，咁我咁樣就方便好多。 冇錯啦，咁所以我就係單一責任就係其實就負責揾錢。 咁其實 管教都係多數佢做。 而家同一啲嗱，其實我自己本身我個仔都大學啦。 嗯。 咁其實一般人講咧就話 teenager 就係13、14歲嘅。咁我自己反而覺得咧，而家係11、12歲就開始有 preteen 嘅。咁你個女13歲幾啊？咁你覺得你個女係開始咗未定還是已經開始緊咧？嗰、那個 teenager。 其實開始咗㗎啦，其實開始咗。 係。 咁可以咁講就係、是、即係唔會好似以前小朋友咁跳跳扎啦，咁佢定咗好多啦，同埋佢會有自己嘅圈子啦，同埋佢會有自己嘅諗法嘅，即係佢有時嘅諗法咧，我自己覺得人與人相處就係你唔係當佢係你一個附屬品或者你嘅一個一個擁有品，即係佢係一個個體嚟嘅，你要尊重佢嘅諗法，即係舉個例世事。爸爸媽媽會同我哋講：，喂，阿仔讀多幾年書啦，揾份好工就唔使好似我咁辛苦擔擔抬抬啦。你而家咁同佢哋講，佢哋未必聽。 係啊， 而兼且最重要嘅就係未必啱嘅呢樣 嘢。因為最主要一樣嘢咧，我哋嗰時都喺東南亞地方出世啊。咁我個仔成日喺度講嘅，佢話。你哋咧成日覺得細路仔咧就要聽大人講，其實大人未必個個都啱。佢樣嘢美國係講公平嘅，無論你幾多歲都好，大家都要 balance 啊，即係你要樣嘢 fair。我仔好多時都講 ，it's not fair，not fair。咁但係其實咧就喺美國嘅教育咧係啊，第一唔主張我去打啦，第二咧就着重個溝通啦，第三咧就唔可以話。 父啊，細路仔一定要聽父母講嘅。如果唔啱，細路仔係可以即係同你有個話俾你聽，即係駁翻你。咁其實我自己過來人咧，我都覺得其實都幾辛苦嘅。咁但係你有兩個喺度咧，我就覺得更加辛苦添。 嗱，其實我有時見到，譬如話你話小朋友有少少唔聽你講咧，我突然之間腦裏邊咧會諗翻起我13歲嗰陣時點。其實都是一樣的，其實有時你覺得哎呀咁谷氣，咁我哋嗰時個父母又未唔係谷氣啦，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呢個天理循環。 但我哋唔敢駁嘴嘛，我哋個年代，而家嗰啲就真係駁你噶嘛。 我敢嘅，不過父母會兜把聲，我哋而家唔敢兜把聲。 即 係調翻轉啦， 我哋而家係未駁。佢駁你，你嬲得就你打佢， 係唔可以打。 你第日有社工有警察嚟揾你噶啦。 唔係，同埋你要認知到打係真係一個有個創傷後遺症。係唔應該嘅，其實亦都 睇你打邊一部分咯。 嗯， 即係譬如你拍下手板啊， 咁 都 咁你天理就冇啦，拍手板佢唔會理你 嘅。咁你當然唔係話哇一好似哇我哋嗰時細個真係用藤條打噶，我有啲同學直頭係因為我讀女校啊嘛，著裙。Form 2, Form 3 隻腳見到藤條楞的，你想想如果在美國他真的被人拉了，但是其實我都覺得是 很慚愧，即見到我自己都覺得哇不是這樣的，打到見到個痕在這裡的，在這裡其實老實說我都呼籲做家長的不應該打，因為是對那些小朋友有些個不尊重， 因為始終父母未必是錯，但是子女也都未必是錯，即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可能大家都啱，咁誒點解一定要跟住你條路去行咧？有時係咪？我舉個例子，譬如話有時啲細路仔會駁你，切人哋啊做 YouTuber 都賺錢啦，做咩要讀書？切人哋啊打籃球都賺錢，賺幾百萬。 依啲就係依世代， 係咪？係咪啊？會咁同你講。 好啦，我哋講到一度咧，我哋就廣告時間。陣間咧，我仲有其他話題係關於你仔仔，因為我成日見到你擺你仔仔啲相出嚟。我哋休息一陣先。 OK， 好。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法理中環，我係 Dennis。 Hello， 大家好 ，Dennis 你好。 係 Jimmy 啊，我聽講過咧 ，Vegas 咧結婚可以 drive through。 係冇錯嘅。 神虐待，性虐待身體。 声音，你有乜成日爆你啲嘢出嚟得唔得啦吓？阿台， 好啦，我啊唞完啖气吓，而家翻嚟，咁咧喺个手续入边，除咗钱银呢方面啦，要俾 court 或者俾律師，咁中間仲有啲咩程序要搞嘅？ 嗱，好啦 ，Sunny， 我好多時咧喺 Facebook 咧就見到你 show 你個仔仔幫手喺教會做司琴，咁點解你會去咁樣做咧？你個仔仔係咪好自愿咁樣去做一個司琴咧？ 嗱，其實咧係。點講？嗱，我個女咧就由細到大都好表現出嚟，好有自信。即係可能咧，佢係得70%嘅料，但係佢表現得十足嘅自信。仔咧就有少少調翻轉。咁我自己其實咧就渴望就訓練下佢嘅自信。此其一，此其二，做司琴其實係一種侍奉，即係如果即係當然啦。我不可以逼他们将来都要跟我信同一个宗教，即是等于我和我父母都是不同的宗教的。 是 这个大过之后他们自己决定。但是我想他们做一件事呢，就这个就是跨宗教，就是一种叫做侍奉。即是举个例，侍奉是有少少怎么说呢，不一定是要基督教，但是我想他们去关怀这个社会，想做即是想think outside the box， 想佢除咗講自己嘅嘢，顧住自己嘅嘢，顧住自己屋企之餘咧，都想睇下其他人。 想做其他 用一個愛心去關顧一些其他的人，去 幫 一些朋友咁。 係啦係啦，音樂是一種好好 common 的一個媒體，可以宣揚某些嘢，或者可以表達你的關心，表達你的關懷。 音樂是一個國際語言，你講。其實我自己本身我都國仔在十一二歲嗰時候，我差唔多基本上每一年的暑假到去十歲十一歲咧，我就會放去一些基督教嗰啲 camp 嘅，就去一個禮拜。 夏令營係嘛？ 夏令營咁啊，一個禮拜到啦。咁我直頭係差唔多讀完初中升高中嗰段時間咧，有兩年咧，我就放咗去墨西哥做一個短宣。嗯、有一次咧就喺 downtown 咧，就嗰啲啊 homeless 區咧就啊。做一個短宣嘅，咁其實咧，我個仔就唔係好中意翻教會，因為佢話好早起身。但另一方面咧，我放咗佢做個短宣出嚟之後咧，佢嗰個禮拜翻出嚟咧，佢就同我講過即係佢自己睇到好多嘢啦。佢就話單攤咁，佢話有啲 homeless。佢曾經同我講過一樣嘢分享，我都好認同。佢話唔係我哋一般人睇佢哋咁唔開心，其實佢哋有佢哋自己嘅生活，佢哋其實有啲嘢佢哋都會。是很開心，只不過是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角度去看他們不開心、 嗯、 他跟我談過。另外有一次去墨西哥短宣，那次就很正了，因為講到明就是說全部所有 electronic 那些東西不給帶。他們的 leader 呢就有個電話，所有家長就大約隔兩三天個 test 給我們，就可以給他們談一次電話。真的很 amazing 的一件事，就是說那次他去完過墨西哥短宣之後，他可以兩天是不用手機不用電腦的，因為他已經習慣了、嗯、所以其實現在千禧年之後那些小朋友呢，因為這世代他們手機是 smartphone 可以 上網看東西、啊、用 text message 不需要跟人溝通、啊、是但是、因為如果他們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一個禮拜又好，或者甚至乎你幾天不讓他用呢，他們都已經是可以找到一個方法去，小孩很容易適應的，去跟人去交流，是面對面那種交流、 嗯、 變成現在是、只不過是說父母是怎樣去管理小朋友，怎樣去、適當去用個手機，還有去怎樣跟他溝通咯。咁我好認同你一樣嘢，就係話你個仔去參加依、這個侍奉咧，其實訓練佢個膽識嘅有些少。 係啊，係啊。 因為好似我自己細個嗰時，我中意做舞台劇，就因為我細個俾先生揀咗我做話劇。嗰時就個人大膽咗，同埋咧比較中意講嘢，因為我本身都係中意講嘢。但係你對住咁多人去講嘢去表演咧，你個人嘅自信咧係好大嘅翻到嚟。所以其實你個仔我成日喺 Facebook 見到咧，你俾咗好多鼓勵佢，但係當然啦，唔係話要你去 show off 佢自己啦，但係自信心一樣嘢咧，就係一步一步去建立出嚟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就好多時見到你同你屋企人咧，一個星期我諗四日至五日睇電影嘅，咁點解你會咁中意成一家四口一起去看電影，還要看四五出電影的？ 其實很多時候就不是一家四口的，是我和弟弟、 啊 啊、有某些、Rate R 的電影就是我自己去看、啊、我太太不是那麼喜歡看電影的人的、啊、她喜歡看書，如果來到我家裡就知道很多書，她看很多小說她經常都看書，即她又不是，所以我不是說男主外女主外，因為我根本就不喜歡留在家裡的人的。可能我哋香港，因為可能香港我哋居住環境係細嘅一個地方，我哋本身係中意出去。我哋以前讀書都係自修室啊嘛，係咪啊？我哋唔中意喺屋企讀書咁。 香港嘅地方實在你容許啊，食嗱好似我嗰時， 變咗我哋已經慣咗。 好多時打裝整路，成日都嘈噶。 係咯。 但依一度咧就唔係啦，依一度如果我好似我媽媽嚟探過我。佢好驚噶，佢話你翻咗工之後咧，我都唔知道做乜，我有電視噶嘛，有 channel。佢唔係啊，周圍條街冇人噶，日光日白都， 嗯、 但係因為一家主自己生咗棟屋， 嗯、 就唔似香港，你一座大廈二三十層樓，你落你即係喺搭 lift 嗰度落嚟咧，可能都見到十三四個鄰居咁樣嘅。但係呢度你係冇咁嘅機會，變咗喺香港初初過嚟嗰時候，未必係適應到咯。 嗯 其實咁講翻啦，你 睇戲 嚇你睇戲嚟講，你比較係中意睇邊一類嘅題材嘅電影 咧？其實我自己咧好中意，我就唔係當睇戲係一個活動，我係當係一個一日嘅活動 嘅。一日嘅活動， 即係我帶啲細路仔出去睇場戲，跟住之後行下摩， 食下嘢，食下雪糕。咁我唔係走去睇戲，跟住翻屋企。咁呢個就通常睇啲合家歡電影啦。咁我自己如果睇啲細路仔戲咧，佢哋覺得好得意嘅，睇嗰啲 3D 以前戴嗰啲眼鏡咧，咁樣。咁呢啲即係好得意噶嘛？有啲人佢好中意出街食啲好嘢。咁我哋出街好簡單嘅，我同啲細路仔咧好嘢佢唔識分。其實麥當勞啊、Panda Express 佢已經好開心嘅。咁啊調翻轉咁啊睇戲買炮谷，可能嗰啲都係好花錢嘅。但係變咗我哋花錢喺呢度，我哋冇花錢喺第度。其實都係一條數嘅啫。 但你每一次同啲細路仔睇完戲之後，會唔會同佢分析個劇情啊？或者啊，你又點樣睇咧？你如果係嗰個人會點咧？咁 炮谷片就冇乜特別劇情嘅，但係某啲戲有嘅，某啲戲有嘅。調翻轉嘅，其實而家佢哋大咗咧，係佢會同我哋講，佢會同我哋講，喂，其實可以點樣點樣嘅，即係佢哋會有 sense 嘅喎。 咁好喎、 啊。其實即係舉個例，而家佢哋大啲可以睇啲。變咗其他嗰啲懸疑片啊，或者其他嗰啲咧，佢話喂，呢、這個唔 make sense。頭先嗰個根本冇可能係殺手嚟嘅，即係或者佢會咁同我講，即係會同翻我講嘅。即係調翻轉變咗好似我自己啊！即係你頭先講開咧，我中意睇戲，我更加中意睇唔同嘅戲。如果你喺 Facebook 見到我，我睇印度片啦，我睇韓國片啦，我睇荷里活片啦，我睇港產片啦。咁我覺得戲電影就無分國界嘅，只有分好同唔好嘅啫。咁有啲低成本又唔代表唔好嘅，都拍得好好嘅，因為佢個故仔好嘛，佢個故仔好。咁我點解咁中意睇戲咧？其實因為你頭先講開話劇咧，我以前都做話劇，我做話劇嘅，喺中學嗰陣時咧，咁就戲劇學會副會長咁啦。咁但係我唔中意做主角嘅，我中意做啲我中意編劇，我中意諗啲得意嘢編咁嗰啲編劇嗰啲靈感咧，就其實好多時都喺啲其他嗰啲戲咧炒下炒下咁炒埋一碟咁樣嘅。咁 我都有做過喎、啊，我小學六年班嗰陣時自編自導自演。咁其實我係幾個同學一齊夾嘅。咁、我嗰陣時咧就比較中意係興香港時下嗰啲術語啊，插啲嚟加幾個落去表達。即係有個共鳴啊！咁同埋咧，你諗到個劇本個題材之後咧，你嗰個每句嘅對白就唔好咁死板，譬如語調啊，或者你個聲線啊，同埋你自己嗰個表達咧，我就比較中意啲鬼靈精怪嘅。 係啦，係啦，所以我就自己中意做翻嗰種角色，即係叫做下巴嘅角色啦。 咁我就一定要介紹我之前個嘉賓啊 ，David 俾你識啊。 哦， 因為咧 ，David 就係好中意編劇。佢自己之前咧就係做過幾次男主角，咁、但佢都講緊而家係。 但係男主角有個局限嘅喎，一定要有型同埋要咩嘅。 咁啊 ，David 本身又夠高個樣都 OK 嘅，咁但係問題咧就話冇乜人做編劇，咁所以咧佢又中意睇書，咁佢就覺得佢好中意讀啲橋啊。咁最近嗰次我嗰套舞台劇就佢係主編嚟嘅，咁所以有機會咧就一定要介紹你兩個識，你可能有交流。咁其實而家咁樣講法咧，你同你個屋企嘅唔同嘅背景啦，咁你太太本身係真係即係有中國人嘅血統啊嘛，咁所以你哋個溝通係完全冇問題， 除咗語言上係要用英文係啦。 你有冇學啲泰文啊？ 好難。學得好少 咁、但你太太是偏靜嘅咯， 佢偏靜嘅，佢偏靜嘅，佢除咗中意做尖咯，即係佢每日都做尖咯。 哇，咁正啊！ 係啊係啊， 我一個禮拜做兩次，我都覺得好辛苦。 佢一日做兩次，因為上嗰啲班啊嘛。 咁其實到而家嚟講都可以咁講一句啦，我都嗰、那個好奇心就減咗啦，即係咦原來同唔同國家嘅文化溝通都係 OK 唔同嘅。咁好啦，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就到呢度為止。 好、啊， 希望下次有機會揾埋 David 一齊同你講關於編劇啊或者電影嘅題材。好多謝你啊 ，Sunny， 再次多謝你。 OK，OK，、 各位觀眾，我哋今日就到此為止，下次你哋再嚟收睇，輕輕鬆鬆每分鐘。拜拜， 下次見，拜拜。 Hello， 大家好。 Hey， 大家好， 欢迎嚟到法理中环啊！ 系，好耐冇见啦，喎 ，Dennis。 系啊，我哋都要戴住口罩做节目啦，今次。 系 啊，因为啊，即系好明显，我哋 呢度個疫情仲未完啦。 係啊，嗰、那個 safe at home 又 extend 到呢個五月十五號啦。 係去到五月十五號啦。 係啊， 咁我哋就繼續，只可能咧就 啊，盡翻自己嘅本分啦，保持 social distance 啦 ，social distance 啦，係嘛？大家繼續洗手、洗手又洗手啦。係，咁希望大家記住身體健康啊！咁我哋今日咧，因為我哋因為呢個疫情啊，咁我哋啲公司啊，我哋做生意嗰班啦、啊，都面對經濟危機啦， 都幾大嘅衝擊啊！其實 啊，咁啊好彩有 你個政府都有啲政策推出嚟去幫一啲即係中小型企業啊，或者自雇人士咯。 係咯，咁我哋今日咧就你同我哋會講解一下啊，我哋呢個小商户嗰個咩啊？ SBA loan, small business loan, small business loan 咯， 系啦。 咁我哋可以变咗，我哋喺小商户可以有到有啲支援啦，叫做 系，因为而家政府咧，佢因为呢、這个coronavirus 呢件事咧，佢哋系有推出咗一个 small business assistance 嘅 loan 嘅。咁咧，咁其实咧，系可以 up to 10,000啊 loan refundable 嘅。不过咧，其实所有嘅相关条款咧，暂时嚟讲咧，仲未 finalize。但係咧就已經有少少有少少 detail 啊，係例如佢哋個利息啦，唔會高過4%啦，咁有可能咧會 turn into grant 啦，即係唔需要還款嘅。咁、但係咧個條件就係你要繼續有 payroll 啦、payroll 嘅部分啦、房租啦，同埋 utilities 咧，可能係有某部分係唔需要還翻俾佢哋嘅。咁如果若然係要還款嘅話咧，咁咧就會以4%嚟去計咯，咁但係相關嘅條款咧仲未翻落嚟，所以大家咧都要繼續去留意翻佢哋個 official website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已經可以申請噶啦。 OK， 咁譬如話講下有咩資格咧？其實啲 criteria 係啲乜嘢咧？ 其實係冇乜資格嘅，只要其實你係有做生意啦。咁啊，其實你就可以試噶啦。 有冇話 公物論你有冇 員工？ 係啦， 有冇話幾多員工？ 其實都冇講到嘅，因為佢暫時可能呢樣嘢始終佢都係希望推出咗，俾你申請咗先。咁可能之後佢要睇翻你實際嘅情況而決定俾幾多你。咁或者幾多需要還，邊一啲需要還，邊一啲需要唔還咁樣計啦。 OK， 係啦。咁大家如果其實有興趣咧，其實可以去呢個 SBA 上面咧，你會見到有個 disaster loan assistance。嗰度咧，嗰個網址咁，到時我哋可能會擺喺我哋個 web page 嗰度啦，咁大家可以上嚟我哋 web page 嗰度睇翻啦， 可以拎翻佢啦嚇。 係啦，咁咧我哋今日不如我哋 go over 一下啦，裏邊大概填一填啲咩資料啦，好嘛？ 係啊係啊，講講啊。 啊，咁基本上咧唯一個 requirement 咧，其實係要嗰、business 咧係要少於500個員工啊。 哦，少過五 百。係啦，係因為佢唔係俾一啲大財團嘅。 O K。 係啦。 即係幫小中企業嘅啦， 中小型企業啦，或者自己自雇嘅人士啦， 咁啊幾好啊！ 因為佢哋算商業界裏邊嚟講係弱勢社群啦， 弱勢係啦。咁啊，我哋有啲乜嘢需要知咧？就起碼係我哋嘅行業唔係違法啦， 冇錯啦， 第一啦 嚇，冇錯。 咁我哋啲邊類型嘅行業咧就唔係違法咧？ 其實佢裏面啲 requirement 都係證明第一，你有冇俾人拉過啦，有冇從事呢個犯法嘅行業啦，係咪賭博業啦？咁啊，最主要嗰個收入來源咧，係咪以賭博為主要收入啦？嚇、啊，咁跟住就問你申請者啦，係咪多過500個員工啦？嚇、啊，咁啊，基本上都係問你呢啲咁嘅嘢。 公司名啊，你嘅 系咯，你填一填公司名啦，跟住商業登記個名啦，報税個 EID 啦，或者 tax ID 啦，你叫做 系啦。 跟住同埋你公司嗰個類型啦， 即係咪corporation 啊 ，sole proprietorship 啊嗰啲咁 啦。係啦，跟住係咪 franchise 噶啦？跟住又叫你填上喺2020年1月31日前咧嗰12個月嘅總收入啦，嚇。咁啊，公司地址啦、電話啦、email 啦、成立時間啦，咁啊 ，business type 啦， 咁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就係social media， 我哋係 social media 咯。如果你呢個行業嘅話，係 啦，冇錯。 係啦，有冇犯過罪啊？好似頭先咁講，其實好簡單嘅啫。我諗曬大概，如果你有税表嘅話，喺你面前，我諗大概15分鐘到就會填完嘅啦， 係 啦。 咁仲有就係可以幫助好多企業啦。係 啊，不過大家如果收到呢筆錢嘅話，其實大家都要慎重咁樣去考慮點樣去運用嘅，因為始終畢竟咧呢一筆錢咧 ，once again， 其實未必係完全全款唔需要還嘅，因為全民中唔需要還啊。但係而家所有個 terms 都未翻落嚟，所以大家要注意呢一方面。 OK。 咁另外咧，仲有係關於失業啦，咁或者減少咗翻工嘅人士咧，咁其實我哋仲有呢個 EDD 係可以申請嘅，包括自雇人士，例如揸 Uber 啊或者 Lyft 啊。嘅人咧，其實都可以 qualify 申請嘅，因為只要受到呢次疫情嘅影響，咁其實就可以 qualify for 申請。因為呢次係歷年以來EDD 即係美國政府第一次接受自雇人士去申請呢個所謂嘅失業金。但係咧，佢呢個失業金咧，同普通翻工俾人 lay off 嘅失業金嗰個 percentage 係唔同嘅。如果你係自雇人士 self employment 嚟講咧，你大概個 range 咧都係 up to 45% 到 50%。就攞唔足嘅嚇，咁但係如果你係正常俾人 lay off 嘅話咧，大概一般打工仔可以攞到60-70% 到嘅 off 你嗰個 regular earning。 OK， 1,200好似額外仲咩？仲有 federal 補助嘅。哦 ，federal 仲有一個好似話每個禮拜有600嘅補助嘅。 哦，冇錯。 係啦，但係呢個 terms 咧都係暫時我自己個人就唔係好清楚嘅，不過咧，我覺得你申請嘅時候咧，呢份嘢係佢會自己 automatic apply 落去嘅啦。包括你攞緊 social benefit 嘅話，其實佢都會自己會入到你個帳户嘅。如果你有set up 嗰個account 嘅話，咁咧同埋嗰600一個禮拜咧，好似係一路會俾到七月， 到七月就完， 到七月就會停嘅，因為呢個聯邦政府額外資助嘅。 OK， 咁就。在 EDD 是的 EDD 就在我們加州 EDD website 那裡我會 post 個 link 上去讓大家可以上去可以了解， 其實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 inbox 我們，我們都會盡快可以看看有什麼回答到你們幫到你們的話，我們都會回覆你們。 OK， 那我們今天就暫時就是講著 系啦，差唔多啦， 呢样嘢先。 咁希望呢啲資料可以幫到大家啦。咁而家共度時間，咁啊，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啦。咁啊，少啲出街啦。希望呢件事啊，盡快 完結啦。 盡快完結。 OK， OK， 咁下一次見。 OK， 拜拜， 拜拜。